对，突然就感觉哎，如鱼得水了。 嗯， 这个就是我多年前梦寐以求的事儿，我终于能把它做成了。 嗯， 然后这个就感觉后半段还是比较轻松自如的，就过来了。 就是说，可能这个场景啊，包括这套词儿，自己在过去的很多年哈，当球迷的时候，心里已经默默过过很多次了。 对， 终于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说出来，那就非常顺畅。 对， 嗯，所以这个棒球 MC 哈，因为可能大家看篮球比较多哈，就看首钢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首钢的现场 MC 它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哈，包括在场上哪些的时候它可以说，其实自由度还是挺高的，自由度还是相当高的。但是足球比赛就不一样，足球比赛是没有现场 MC 这个角色的哈。棒球比赛的这个现场 MC 它主要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啊，你需要来介入对场上的气氛进行一个把控呢？ 嗯，首先最基本的，我觉得 介绍球员最开始， 介绍球员， 嗯， 就像其实说不好听的，就是感觉他像报幕员一样， 嗯， 就是之前2014-2015年那会儿，那也有现场主持人， 嗯， 但是呢，感觉他们这个语音语调就白开水一样啊，一下就特别平淡的过去了，我觉得 没有热情， 我觉得这样不行， 嗯， 必须得体现出咱们主场优势来嘛， 嗯。 之前看那些美职棒比赛，他们开场报球员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有激情，后边拉长音啊什么。 嗯， 我感觉哎，我可以学他们呀。 嗯， 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嘛，学这些美职棒的报幕员， 嗯， 这种美式的报幕，哎，感觉特别有气势。 嗯嗯，球迷也更能去呼应。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说。双方谁该打击了， 嗯， 这时候报一下， 嗯， 然后我的经验呢就是说主队球员开始打击的时候， 嗯， 一定是特别帅的啊， 嗯， 下面有请谁谁打击，然后来 个 音效啊什么 的， 对，然后客队呢就是特别平常的，就跟那个播音腔似的， 嗯， 啊下一棒谁谁谁， 嗯， 就跟那无精打采的这样的，这样也 有点区别哈， 通过这个对比来展示出这个主场优势吧，可以。 嗯嗯，一般哈，你做出这种，比如说情绪对比，尤其是在主队哈， 嗯， 你介绍的时候，现场观众会有反应吗？有反馈吗？ 有， 嗯， 但是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身边这帮朋友起哄的比较多， 嗯， 他们越起哄呢，我这越慌， 嗯， 然后后来可能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 嗯， 因为现场球迷比较多了， 嗯， 然后我就是带领大家喊加油啊什么的， 嗯， 感觉从这个两边看台， 嗯， 是都有人应和我，我看还是特别开心，感觉。 嗯，对，其实作为这个现场 MC 啊，就是取得这种互动哈， 对对 对, 对， 有这种交互的感觉，交流的这种感觉， 对， 能收获到这个反馈，肯定感受是最好的。 没错。 除了你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地方需要，这个 MC 角色的出现，在其他呢，就是比如说在比赛完结之后啊。 嗯，完结之后也会说一段自己的话吧。 嗯 嗯，就举个例子来说吧，应该是决赛第三场打完以后， 嗯， 然后就说，因为当时是5局3胜嘛， 嗯， 然后就差一场胜利了。第二天如果胜利了，咱们就能拿冠军了，是这样。 嗯， 然后我当时说的词儿是，好像是说，我说 one more， 还差最后一场。 嗯。 明天还是这个地儿，还是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一块儿来见证我们猛虎队夺冠，好不好？ 嗯， 然后，这个观众说：“哦，好。” 嗯， 就这个感觉，情绪渲染的还行。 嗯，像这一段你就是自由发挥，一般之前有准备吗？ 没有， 没有准备， 没有， 就完全是临场的感受。 嗯， 自己感受是怎么着怎么来 的。对，但是有的时候想就是。脑子里也有固定的东西，比如说每次一开始， 嗯， 我说四九城的老少爷们们，你们都来了吗？ 嗯， 这样，这些话可能是， 这都是比较套路， 啊，已经够，就是脑子里有这个构思好了的，都是， 这已经构思好的了。 对， 嗯，但是也有些，比如说赛后的部分，就可能是更即兴了。 对， 嗯，所以有没有说比赛的时候哈，比如说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比赛， 嗯， 或者说你特别在意的比赛，很艰难的比赛，很重要的比赛， 嗯， 拿下来之后，然后你真的情绪很激动，然后去跟现场的观众进行这种交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球迷啊看球的时候，